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我没有。 严君玉回答得如此快，因为他知道萧景琰说的是什么。他以为自己怕了，他以为自己是胆小鬼，只要别人说上几句，自己就会畏惧成这样。他当自己是小孩子，跟他在一起只是一时冲动，现在被别人笑几句就怕起来。萧景琰不知道自己是抱着多大的决心才去撞他这棵树的，自己甚至都想明白敖记的警告了，还是一样义无反顾。如果是以前，严君玉也许早就说了，他不怕萧景琰知道自己有多喜欢他，这又不是什么藏着掖着的事儿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他忽然没有勇气说了。那只白梅花太重了，沉甸甸地压在他心上，他被压得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影子。他也读了书，他知道梅花有多雅，也知道要写出那样的字有多难。萧景琰想起自己的时候会想什么呢？傻乎乎地追问权谋，还是满纸的墨乌龟？玉辇中很暗，萧景琰安静坐在他身边，像一尊温润如玉的神奇。就在几天前，自己还觉得萧景琰属于自己，所以像个侥幸得到了稀世珍宝的傻瓜，连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忍不住要时不时地碰一碰他，确认他还在这里，真是太没出息了。那只白梅花的主人一定不会这样，他轻飘飘的就不见了，东宫谁也不说他，他却存在于太子的心里。严君玉在黑暗中一个人想着，想的心都灰了，他说不出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，不是委屈，也不是愤怒，只是眼圈越来越烫。他咬紧了牙关，想忍住不哭。敖记说他可以当一个优秀的将军，而将军是不哭的。但萧景琰就这样安静地在黑暗中看着自己，严君玉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目光的存在，像秋后的阳光温暖地落在人的身上。严君玉就在这样的目光中滚下眼泪来，他听见萧景琰叹了口气： 你呀。 萧景琰伸出手来捂住了严君玉的眼睛，像哄爱哭的小孩子一样揉着他的头，然后无可奈何地把他揽到怀里来。严君玉只是倔强地梗着身体不肯就范，态度这样坚决，却又哭得如此伤心。这场面本该非常滑稽，但萧景琰却没笑他，只是抚摸着他的背脊，像安抚一头炸毛的小野兽，直到他的姿态渐渐放松下来，不再那么紧绷而抗拒。 我知道了，小妍是觉得兵营好玩，所以不想和我回东宫了。 他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本来快被哄好的严君玉听到这话又弹了起来，萧景琰连忙安抚地摸摸他的背，他带着笑温柔哄人的样子太有蛊惑力。严君玉虽然还如鲠在喉，还是被哄得暂时偃旗息鼓，生不起气来。他伸手摸了摸萧景琰的手臂，又悄悄确认了一下萧景琰的存在。也许萧景琰也是喜欢自己的，只是没那么喜欢罢了。严君玉很没出息地在心里想。温柔地摸着自己背的手是真的，自己身处的温暖怀抱也是真的。那么自己现在暂时拥有这个叫萧景琰的人应该也是真的。尽管还有风险，但为了一只梅花而放弃这么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宝贝，实在是不划算的买卖。他不知道是怎么生的，也许是严老夫人教育的缘故，生就了一副百折不挠迎难而上的脾气，活像头小犟牛。别说是树了，就是遇到南墙也要上去撞一撞，要么墙倒，要么脚断，总要有个结果的。没关系，自己会让他变得很喜欢自己的。严君玉在心里盘算道：字可以练，画也可以学，自己还会打仗呢。 要是太子还是一直不喜欢自己，那自己就像当初跟他说好的那样，跑到边疆去，去出生入死，建功立业，替他守住这片江山。看到白梅花就想起那人算什么，要让他以后看到他的江山就想起自己的名字。严君玉心里盘算好了，也不纠结了，等到了东宫也不等人来扶，自己先钻出玉辇跳了下来。外面的人没想到他这么有精神，连敖季也吓了一跳。雨嫣然倒是不知道这些弯弯绕，见他下来连忙问道， 小燕，问你件事儿。 你说。 严君玉十分灵活地从披着锦鞍的高头大马之间钻了出去，十分神气地朝东宫走去。 我跟燕龙研究了好久，还是没想出来程松那个致命的弱点究竟是什么。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 雨嫣然追在后面问道。严君玉停下来笑着看他。 你想知道啊？ 雨嫣然点点头。 那你叫我去哥哥来听听。 雨嫣然怔了一下，反应过来之后顿时气得快冒烟，追着严君玉。 好你个小猴崽子，连我的便宜你都想占。 严君玉大笑，见他追了过来连忙往门里跑，仗着身形灵活跟他在柱子之间绕，惹得守门的侍卫们连连喝彩，但到底是功夫不好，险些被抓到。看见萧景琰下了辇走过来，连忙往萧景琰身边躲。雨嫣然虽然胆子大，也不敢冒犯太子，只敢趁萧景琰不看这边的时候，朝严君玉威胁地扬一扬拳头。萧景琰如何不知道他们的小动作，只当作看不见，等严君玉跑累了把他抓过来，带他去用晚膳。尽管严君玉下了要好好练字的决心，等到了晚上一摸到笔，还是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来，头困得一点一点的，跟小鸡啄米一样，偏偏又强撑着不肯睡去，实在好笑。最后还是云兰看不下去，赶着他去洗了澡，先睡了。严君玉累了一天，一沾枕头就睡了，连太子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知道。睡了一夜，迷迷糊糊醒了，看见帐子外灯火明亮，连忙爬了起来。果然萧景琰已经起来了，正由宫女伺候着换衣服，显然是要往圣上那边去。这些天他在养心阁圣上病榻前侍候，太子侍病本是惯例，但是现在的朝局本就微妙，圣上天天把已经暂时摄政的太子拘在身边，这举动更让人生疑。萧景琰却是以不变应万变，每天五更就起来，卯时不到就去了养心阁，夜深了才回来。严君玉接连几天跟他打个照面都难，今天好不容易赶上了，连忙爬了起来。他刚睡醒，整个人懵懵懂懂的，也不说话，只跟在萧景琰后面懒洋洋地揉着眼睛。萧景琰换好了衣服，走到窗边去看一看天色，他也跟着像尾巴一样。宫女捧上来玉佩香囊，云兰亲自系上，看见严君玉慢悠悠地跟过来也笑了。 小严今天起得早，要读早书吗？ 严君玉其实还没彻底清醒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摇摇头。萧景琰转过身来，勾起严君玉的脸仔细看了看。 小严乖乖念书，别乱跑，我晚上就回来了。 哼，你回来了我都睡了。 严君玉小声嘟囔道，萧景琰只当听不到，笑着问， 小严说什么呢？ 没什么。 严君玉还是闷闷的，等萧景琰转身，他就挽起萧景琰的玉佩来，把穗子在手指间绕来绕去，百无聊赖的样子。萧景琰知道他想自己留下来陪他玩，又不好意思说，所以早在心里笑起来。等到要走了，见他情绪还是这样低落，忽然转过身来问他。 对了，有件事我昨晚就想问了。 什么事？ 你到底跟程松说了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 严君玉抬起头来看他一眼，毕竟是被问到得意处，心情倒是好了点。 你过来，我悄悄告诉你。 萧景琰也耐心陪他玩，真就把侧脸凑了过去。灯光下他嘴角噙着笑，眼睛又漂亮，真是无比温柔。严君玉反正在他面前是没有什么原则可坚持的，所以凑在他耳朵边上告诉他。 我跟程松说， 燕龙把自己的罗云宫都堵上了，要是他让我赢了，一定能把燕龙气死。 萧景琰失笑，他侧过脸来亲了亲严君玉。 小妍真是聪明，乖乖在家等我，过了这几天带你去打猎。 其实他知道这不是全部的答案，安南军的荣誉摆在这里，左营和右营的分歧再大，面对外人总是一体的。程松也不是这么浅薄的人，小妍一定还是点破了程松的弱点，但远没有到一句遗言就能够指挥队伍赢的程度。程松行事磊落，知道小妍是输在自己的功夫上，战术上其实赢了，再加上这句话才会甘愿认输。但那个弱点，小妍跟自己都不说，显然也不会跟任何人说了，谁去问都问不出来的。他有时候像个孩子，有时候却比大人还有担当。所谓一诺千金，不过如此。 慢点。 赫连到寒香寺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他一人一骑，又轻又快，从使馆到这儿也不过半个时辰。寒香寺向来景色好，游人不少，好在天黑后看不甚清楚，不然他这一头金发估计要人人侧目。山下有个凉亭，他远远看见树下拴了两匹马，似乎是荣浩和他的随从。荣浩仍是老样子，难得看见他穿锦袍，双青色，绣的是银色的鹤，山风一吹遍体生凉。随从似乎都不知道他约了赫连，见着异域的王子骑着马过来倒吓了一跳。荣浩倒是淡定，他收起手里的东西。 到了，走吧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